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咧，系收睇《风云歌》，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亦都非常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啊，时间过得好快。啊！一个礼拜咧又进入周末啦，即系我哋而家睇到咧，每一日有咁多大事发生，香港啊嘅长和啊呢个出售巴拿马运河事件啦，啊美国 Donald Trump 咧每一日咧都有一啲非常之激烈嘅言论或者行为啦，俄乌战争几时停火啦，同埋欧盟啊同埋英国啊喺呢一场 Donald Trump 嘅风暴之中啊，系表现出咧一啲咧结构性嘅弱点啦，乃至到啊系辐射翻嚟啊。香港的經濟點解咧係融入大灣區咧，係冇辦法走出困局咧？啊，咁我哋睇睇全世界咧，真係非常之大禍，而香港咧係陷於嚇中國、美國啊，同埋咧全球經濟呢幾大齒輪之間咧，啊加埋一個咧唔識得運作啊嘅一個紀律部隊嘅政府咧，係喺做盲人騎黑馬，就夜半臨深池。全香港的人咧就眼白白睇住香港咧，喺呢架車咧係衝上懸崖啊，係冇辦法制止嚇。好啦，咁啊，我哋而家睇睇咧全世界個格局，俄烏戰爭 ，Donald Trump 上台啊，你唔好理咧，你啊誒憎恨 Donald Trump 又好，擁護阿 Trump 又好，啊有一個咧好大嘅收穫，就係咧佢將一嚿石頭掀開。你睇下，掀開你下邊咧，蛇蟲鼠蟻一窩咧走曬出嚟。啊，如果唔係 Donald Trump 呢個半月啊，啊都唔知道咧，原來歐盟啊、英國啊、啊美國喺裏邊有咁多危機同埋咁大禍。嗱，呢個烏克蘭咧嗰個事件咧到咗今日，起碼咧阿川普咧收到一個正面咧佢想要嘅效果，就係咧佢透過拍台反台呢個歐盟咧，卒之係逼到咧係歐洲咧。是冇辦法要自啊，焗住要自強，就要咧啊增加自己嘅防衛能力。啊，英國咧呢一個咧斯幾賢或者斯坦默咧，本來是一個頭號嘅反侵分子，而家咧已經變咗一個侵粉，就叫澤連斯基咧就翻去咧係嗱嗱聲係氹翻啊 Donald Trump 啊，同埋咧簽署呢個咧啊能源嗰個協議，同埋亦都咧係聽從 Donald Trump 嘅指令。就是咧話啊，我咧要將嗰個英國國防開支由2%加到3%啦。而另一方面，澤連斯基咧亦都咧係逐漸咧係化身或者轉變為一個頭號嘅侵粉。呢幾日咧就係點名啊，阿特朗普咧係讚佢，話喺佢領導之下咧，烏克蘭啊嗰個和平咧係有望，並且咧係已經放出消息，就係呢個咧美烏之間嗰個能源啊。嗰、那個平分個協議咧，係就快簽署啦。阿澤連斯基同埋啊斯幾賢啊，呢個斯坦默咧，呢兩大反侵嘅人物點解咧係出現一個叫侵粉化嗰個傾向咧？就是、因為實在你係手上冇牌啊嘛，啊唔知啊烏克蘭啊英國又冇牌，歐洲都冇牌啊嘛，本來歐洲係威係勢噶嘛。十年前你睇下呢個所謂嘅女強人物克萊夫人啊，係領導德國嘅時候何等意氣風發嚇，我話佢係咧戴卓爾夫人第二，我當時就嗤之以鼻，我話呢個女人冇資格、冇料到，而且佢做落去係冇前途，呢個三毛主義。而家麥克萊夫人坐歪咗，終於咧德國啊嚇嗰個慘狀咧係露曬出嚟啦。呢啲喺麥克萊夫人啊，啊嗰個做呢個德國總理咁耐，好似做一話頭尾16年，好得人驚啊！係埋落嘅種種地雷咧，而家一一爆炸。除咗呢個咧，接收110萬難民嘅危機咧，係令到成個歐洲，包括啊北歐啊、瑞典啊，恐怖主義雲集嚇，亦都咧另一方面啊，第二個炸彈就係咧重磅依賴俄羅斯嘅天然氣同埋石油嘅輸入。而家你搞到成個歐洲想話對俄羅斯嘅強硬係硬極有限，亦都俾咧啊呢個咧普京咧係睇住嚟打。啊，麥克萊夫人埋藏嘅第三項炸彈咧， 係更加恭喜佢，就係咧令到成個德國嘅出口經濟咧係嚴重依賴啊呢個中國。嗱，而家咧卒之咧嗰個苦果啊，同埋嗰個定時炸彈係爆炸。咁啊，德國政府啊同埋佢自己公布啊一連串嘅數字，另外包括咧有一個叫做歐盟啊嘅改革委員會，佢宣布啊，佢話而家嘅歐洲啊。啊！裏邊啊，個龍頭國家嘅德國，嗰個汽車業，由於咧佢係咧冇辦冇能力嘅更新，同埋咧佢行電動汽車咧嗰處咧亦都唔夠快，佢嗰個電汽車業啊，同埋其他種種啊，得以前強項嘅出口，包括化學材料同埋電子科技產品，係已經咧全線咧係受到中國更加平價嘅威脅，而咧係造成啊呢個德國啊。出口咧係未來嗰10年咧係有英國化嘅傾向。咩叫英國化呢？曾幾何時喺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英國咧係全球啊一個咧最古老嘅銀行啊體系嘅中心，係英磅本位。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咧，英磅冇得本位。喺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咧，係英磅咧係全球咧係通行嘅第一個貨幣，係嘛？之但係咧喺30年代。美國嘅華爾街股市大崩潰之後，英國咧就實行一個咧就叫放棄啊呢個叫黃金本位，就而且令到英國咧嗰個英磅咧係貶值，一貶值咧就其他國家嘅貨幣咧係跟住貶值，於是咧搞到咧失業人口大規模咧係推高。喺1932年嘅時候咧，英國嘅失業人口咧係250萬，德國嘅失業人口仲恐怖，係接近咧係600萬。如果唔係，點解係會催生到希特拉咧？係上台嗱嗰陣時嘅狀況同而家咧係非常之相似，尤其係美國喺嗰陣時咧係加關税，一加關税之下咧，亦都刺激到咧英國啊、德國啊、歐洲國家咧，亦都咧係加翻關税咧係嚟到抵抗。喺嗰陣時，即係1930年啊，美國咧個國會咧通過一個叫 Smoot-Hawley Tariff Act， 呢個叫史密德。哈萊的關稅法規令到美國的關稅大幅提高，招致到歐洲各國採取報復措施，而雙方是鬥是建立一個叫關稅的壁壘。英國那時已經奉行自由貿易的政策成100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已經遭受重創，所以整個世界那個經濟秩序就在30年代重組，你唔重組都唔得，呢個主要就出現喺1929年華爾街嘅大崩市。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同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點解嗰段歷史而家同今日咁相似呢？就係大家加關税，同埋都係一個世界秩序啊，舊有嘅秩序大崩潰，而新嘅秩序尚未產生。而最攞命咧，就係而家今日咧，美國嘅龍頭大佬咧，出現呢個叫 Donald Trump。是跟歐洲高度對立，而且咧個脾氣咧係不可預知。嗱，種種嘅因素加埋，而家 Donald Trump 同埋曼斯同埋馬斯克咧係公然宣布自由派係一手塑造嘅全球化 globalization 已經破產，喺舊有嘅制度崩潰同新制度未曾建立嘅時候，而中國又用啊國有嘅機器係高度津貼。呢啲高科技嘅產品，電動汽車、太陽能板同埋咧電池嘅時候，係公然打矛波。我話俾你聽，我入咗世貿，但我唔會遵守個規則。然後咧，我用一個叫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習近平多次宣布，嚟到咧係大量嘅補貼，係令到中國嘅出口啊係大規模強勁。就將成個歐洲而家德國為主一個出口，而家正在被中國打冧。呢個咧首先係汽車業 ，Benz、福士即係大眾、寶馬呢啲咧，而家喺短短5年之間個出口咧係大幅下降。再加埋中國咧係長期係德國汽車啊個出口業佔咗70%。喺呢個千禧之後，江澤民同埋胡温嗰20年，你睇下中德嘅關係咧。簡直是水乳交融。我們看到朱镕基那時邀請德國的總理斯萊德在一起坐六家嘴那個懸浮的火車， 其实那些技术是全部德国那里拿回来的。德国的傻更更就以为中国的庞大的市场可以无穷无尽是入口和购买德国的技术，千秋万世。其实他短短三年就已经拆晒这些东西，然后是出自己的平价的东西，然后例如高铁的系统、通讯和原浮那个交通的高科技，然后再加上自己国家机器的补贴，将你德国为首的技术全部抄到手，再用我那个国营的补贴怼出去，一带一路是占晒你那个德国所有的出口，没所有，多数的全球第三世界的出口份额。期间呢就需要一个超级傻婆叫做默克莱夫人在这里守住十几年，在这里和我配合，现在终于知道这个苦果了，是不是？现在德国是大祸了，哇，他暴露出来的那条数呢是非常之得人惊的。那个失业同埋呢，因为你一定个出口如果大幅下降呢，必然个失业呢是增加。这个呢是同两次世界大战的中间那个德国呢是一样，是吧？相对之下，譬如说你德国那个market share, 个工业那个机械啊，工业机械啊本来全世界是德国最叻的，佢个出口啊，是吧？但由2013年至到2023年十年之间呢，它的德国工业机械的出口呢是急跌了一成半。但是相对之下，中国的出口就呢是增加了呢差不多呢是一半。是由 14% 呢是增加到 22%。一来一回呢，你的德国大祸了，是正在呢是被呢中国是剥光珠。比亚迪那些不用说了。你现在呢比亚迪已经威胁到 Tesla。连 Tesla 那里现在就产生内乱啦。马斯克即系马一龙啊，亲自领导呢个政府效率部咧，系狂炒啊联邦政府啲雇员，然后咧系激使到咧欧洲啊、美国啊啲极左分子咧系燃焚烧放火啊，系烧呢个 Tesla 嘅汽车啦，系嘛？同埋 Tesla 个产品咧个销售因为政治理由下降啦，佢股票又下跌啦，而欧洲啊里边嘅德国嗰汽车业咧，而家又带头咧系不振啦。喂，喺一个咁嘅真空之下，你不要理会比亚迪等十几个中国的电动汽车品牌一定是火速占据这个真空，再加上后面的人工智能 DeepSeek 还有跟着的机械人，这些呢呵呵声一浪接一浪。而呢现在美国 Tesla 这个电动汽车的龙头呢是受到政治的冲击，它跟着出那只呢叫 Robot Taxi、或者已经自动升降是咧，可以排除呢个路面交通挤塞嗰啲新嘢咧，而家全部咧系集住出唔到。嗱，咁你睇下睇头，德国而家点解啊系愁眉苦脸咧？就系、是、你睇下德国个经济出现一个咧系重大问题啦。喺咁嘅情形之下，个个都自顾不暇，边个得闲咧走去救香港啫？中国有中国自己嘅问题。每年千几万的大学生自己失业，你不要看，你不要以为中国是很好景。当然个出口现在抢夺着德国的份额，但是中国国内随着 AI 和人工智能，这个人工智能和机械人的普及，它的失业数字亦是将会是以巨幅去攀升。它的经济内卷和内需是一定打不开的局面。它的地摊经济随着李克强的死亡，人间烟火消灭。它有它的问题，德国有德国的问题，英国有英国的破产，美国有美国的隐忧。现在最新有一个新债王之称的 Double Line 行政总裁，它的名字叫做 Jeffrey Gunlack， 叫江拉克，它说由于美国经济衰退风险升温，华尔街股市将会持续出现动荡。这位股票专家说，美国股市近期明显是下滑。他接受美国的 CNBC 访问的时候说，他说美国经济未来几季出现衰退的可能性是高于一半，建议投资者避免持有美国股票。这就大祸了。在两年前那些人还说，喂，现在不买砖头了，只有买黄金和买美股。如果美股被 Donald Trump 上台搞一搞弯的话，你说那些资金是投向哪里呢？是没有东西买的。就是未来这几年可能会出现一个集体坐艇的 嘅一個咧全球嘅經濟半躺平同埋半攬炒嘅狀態，係咪啊，鮑生？ 系咁啊！根據一個係喺倫敦嘅一個研究機構啦，去發表個報告咧，德國其實已經面臨咧連續五年嘅衰退。呢連續五年嘅衰退咧，主要反映喺佢工業生產上邊。咁牽涉嘅就業機會咧係550萬個工作機會，同埋咧 GDP 嘅影響咧係可以跌20%。啊，咁依個數字係好驚人嘅，因為德國咧嘅骨幹咧就係工業。工業當然就係牽涉頭先我講嘅，譬如話機械技術啦、能源技術啦、化學藥品嘅技術啦，同埋汽車製造嘅工業。咁最近咧兩間福士嘅工廠咧，即係大眾汽車咧嘅廠咧就要停止運作。咁啊，雖然咧經過工會嘅反對啊等等咧，而家就暫緩。咁但係咧有一間工廠咧已經係放風咧，就話中國嘅汽車工業可能會收購作為佢生產電動汽車的用途，咁呢啲咧尚待證實啦。咁但係頭先你所講及咧嗰個問題的原因咧，當然就是中國嗰個工業技術咧，以往是由一些生產低端的工業產品，例如咩咧？例如以前我講緊二三十年前咧嗰啲影碟機啊、DVD 機啊、電視啊，呢啲就係中國咧，當時咧引入好多嘅外國，包括德國嘅依啲小型電器嘅技術。我有好多嘅朋友咧，都係喺當時咧擔任依啲工程師啊，或者係廠長。咁到嗰個時候點樣做呢？就係將佢哋啲入口嘅德國嘅依啲咁嘅小電器全部拆散啊，拆散重新咧叫做逆向去生產啊，咁就跟佢哋嘅拆咗嘅零件咧，就去出圖紙啊，咁就生產成為自己嘅品牌。咁唔緊要嘅，以往咧就大家都知啦。譬如如果你要追求高質素嘅影視器材，咁你可能買日本或者德國嘅。咁但係中國人咧就可以因價就貨啦。咁於是咪買大陸嗰啲山寨咯。咁你中意咩牌子，去到佢就貼嗰個牌子上去俾你，最後裏邊都係嗰個餡嘅啫嘛。好啦，咁而家嘅情況係點咧？而家最慘係因為中國咧已經係叫教曉徒弟無師傅之餘，佢要抄嘅唔係抄你依啲低端嘅影視啊、電器啊、冰箱啊、咩雪櫃嗰啲，唔係嗰啲嘢，係抄你嗰啲汽車技術。譬如話你見到比亞迪啊嗰架電能車，其實同保時捷咧係差唔多，我敢講有九成相似，但係咧佢嘅價錢咧係三分一到四分一。嗱，咁依個攞命啦，因為保時捷呢啲品牌牌子啊，應該話就係咧德國嘅啊，即係叫做立國之寶啊。以前啊，啲坦克車啊、裝甲車啊，全部都係保時捷引擎同埋生產噶嘛。咩虎王坦克嗰啲都有咁嘅保時捷嘅實驗品啊，同埋佢哋去競標噶嘛。咁今時今日就係俾比亞迪咧，差唔多等於原版咁樣去 copy， 但係賣平你好多。咁呢個情況之下咧，就喺近呢幾年咧就惡化，因為電能車嘅問題。咁電能車嘅技術，譬如我哋都講過，就是、電池同太陽能板。我一個案例，我喺英國咧就想買一個太陽能板，擺喺花園度咧就可以咧就充電啊，將嗰嚿移動電池充電。咁我特登想揀一啲咧英國或者德國嘅牌子。咁但我發現咧嗰塊太陽能板啊，个里边嗰个成个组成件咧，都系 made in China 嘅。原来你买任何嘅牌子，最后咧都系 made in China。嗱，呢个例子就系你见到咧，就系因为当初咧，无论系因为环保嘅条例啦，定系低廉嘅价钱咧，欧洲同埋美国放弃咗生产呢啲太阳能板同埋电池，咁但系俾晒中国，咁于是乎咧啊拱手相让。咁今时今日咧，你就见到啦，无论电能汽车的電池或者我剛才所說的太陽能板，你是沒有辦法去找到其他國家的產品去取代，就算你找到都是它的中國的價錢的幾倍。那這個情況就是你造就了，你享受了這個低廉的市場之外，就是換來今天的結果咯。 是啊，這個叫抵死兩個字。以你剛才說換太陽能板的經驗，原來打開裡面很多的部件都是 Made in China。 這個解釋了為什麼現在 Donald Trump突然間將整個能源政策向右轉，第一就否定咧呢個巴黎氣候協議， 就話咧地球咧暖化係同污染無關。第三就係 Donald Trump 陣營咧就直情嗰啲科學報告話，你唔好乜嘢都賴曬二氧化碳，汽車咧燃燒啊呢個汽油啊排出嘅二氧化碳絕對唔會令到地球氣温升温。而家 Donald Trump 咧係提出個口號就係 Drill Baby Drill， 就係咧鼓吹啊快啲咧開採美國嘅石油。啊，同埋咧，亦都咧係想啊加拿大一個艾爾伯特省呢個石油生產嘅呢個省咧係歸聘美國。嗱，點解 Donald Trump 突然間咧係要用翻能源嗰度係非綠色化，同埋用翻燃油咧？咪就係人哋一早睇得穿，你呢啲咁嘅電動汽車啊、啊太陽能板啊、綠色能源經濟裏邊已經全部俾中國啊，唔好講全部。是很多的零件和部分已经被中国占据和渗透咯、啊。既然在这个时候你扮什么东西，在这里说绿绿什么色啫、啊、你每一个行过的绿色生活全部呢是继续在这里养大中国下一阶段的经济。讲、啊、穿就是这样啦。所以那些左翼、啊、是扮嘢扮了二十年、啊、地球气候暖化、啊、这个污染啊不掂啊冰山溶解啊。而家咧 ，Donald Trump 全部否定，點解啊？咪就係你睇下德國條數咪知咯。首先咧，你自己三大汽車廠咧，唔知點解過去五年咧就冇邁向電動化。第二就眼光光坐喺度，就睇住中國咧係盜取曬呢啲汽車同埋其他新嘅工業嘅高技術，然後咧就一步步咧係追上德國。呢、這個歐洲嗰個改革報告啊，呢一次啊。踢爆德國經濟困境啊！嗰、那個寫作人係一個經濟學家，叫 Brett Sesser， 叫做咧叫做咧石塞爾。石塞爾咧，佢披露完一段數字之後咧，佢有一句好重要嘅結論。佢話 ：Why haven't Germany's previous government seen this and done more to adjust policy？ 佢話咁大鑊，而家德國咧。是被中國巨浪冚到不清楚，為什麼德國以往歷屆的政府完全沒有預見到今日慘酷的現實，以及當日完全沒有任何的政策呢是去應付，就問得好咯，就是因為麥克萊夫人啊，以及什麼斯萊德啊、蕭爾茨啊，這些這樣的諸如咯，是不是？現在你一覺醒來啊，太遲了。所以咧，中國係做得非常之漂亮嘅，因為咧，我非常之開心睇到蠢人啊，同埋嗰啲自以為是、嗰啲好以為自己好叻嗰啲蠢人咧，係受到佢哋自己愚蠢嘅懲罰。啊 ，Donald Trump 第一屆嘅時候走去叫德國唔好依賴俄羅斯嘅天然氣，嗰陣時咧，德國外長成班官員坐喺張台對面咧，擺出個嗤之以鼻嘅表情。而家咧係面對啊！俄羅斯和普京的勒索一籌莫展，而家另外那邊亦都俾中國咧係嗰個電動汽車同埋其他嘅太陽能板嘅出口同埋國家機器嘅補貼搞到一動都冇，所以你而家點咧？成個歐洲你有咩力呢？所以 Donald Trump 已經為你指明咗方向啦，咩方向啊？就係建立軍國主義，就係德國嘅經濟生產力全面咧向軍事方面咧。是去轉向，即是話你將嗰啲乜嘢嘅啊 BMW 啊，或者呢個Benz 廠啊，嚇做開汽車嘅咧，全部生產武器、坦克車、裝甲車同埋導彈，呢個咪類似1933年1月啊，希特拉上台之後嘅政策完全一樣喎，嚇就係因為1933年之後至到1939年短短六年之間。希特拉是將德國的失業數字就是由現在今日的550萬是鋭減到300萬，然後呢因為他的政策是將經濟 生產的經濟轉向全面的軍事化準備戰爭，而令到呢當時幾大汽車廠呢是紛紛捐款，就令到德國的經濟塌翻帳。這個就解釋到為什麼現在政府效率部部長和美國的奇才馬一龍馬斯克居然走去德國那處公然支持那裡的右翼政府叫做另類選擇黨，這些不是偶然的，絕對不是發神經的。 Donald Trump 是高瞻遠矚，他是看穿了，這個是左膠為禍，是長達多少千禧年之後 到而家係長達20年。好啦，而家大鑊啦！你而家德國先醒起，係對中國嘅入口啊，佢啲汽車咧係增加關税啊。然後呢份咧歐洲嘅報告書話啊，佢增加關税唔得嘅喎。下一任嘅德國嘅政府咧，雖然係向右轉啦，嚇，雖然咧你會加入咗德國另類選擇黨啊，可能嘅參政嚟逼中國咧。啊，係你對中國加關税，就係我頭先講第二次世界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美國加關税激使到德國咧係建築嗰個關税壁壘，佢認為係冇用嘅。佢話只會刺激到中國增加國內嘅消費。佢話 to increase domestic consumption of China rather than relying mostly on imports for growth， 嚇、啊、就只會令到中國咧係增加國內個消費。令到咧佢哋咧係減少對外國貨嘅依賴，我認為佢咁睇係錯嘅。點解錯呢？德國人同埋歐洲人咧，佢往往犯嘅毛病喺呢度。嚇，佢對中國係一個第一浪漫嘅憧憬，第二咧就係咧不必要嘅恐懼。而係一個咧浪漫嘅憧憬同埋過度嘅恐懼咧，係令到佢哋接二連三再對中國出咗一個錯誤嘅判斷。如果你德國係對中國嘅汽車而家硬著頭皮加關税，嚇唔俾佢啲汽車入嚟，嚇，然後咧你唔好睇高中國，你話中國而家如果佢係內部消費嗰個可以提升得到啊，佢一早做咗啦，點會而家千幾萬啊啊年年嗰個畢業生加入失業大軍啊？中國點樣樣啊？係因為啊德國啊？同埋歐洲啊，對佢加強關税啊，你覺得會令到上海、西安、北京、深圳啊、華強路啊嗰啲咁嘅商場全部人山人海咩？梗係冇可能啦、啊！所以點解呢個歐洲報告書啊，喺呢啲咧係毫無常識咧？啊，佢以為喎啊，如果我哋學 Donald Trump 咁咧，係對中國入口嘅貨咧加關税咧，嚇咁咧中國啊就會逼到中國加強內需啦，唔需要依賴啦，我哋啊嘅貨咧係入口啦。呢啲係發夢嘅，係嘛？嗱，呢啲就係對中國誤判。如果係咁啊，香港有運行啦，嚇快啲呼籲歐洲啊增加關税，跟住香港啲樓價就會升噶啦。香港嗰啲咧自由行啊、羅素街啊就會人山人海噶啦，係嘛？如果你話呢個歐洲報告書啊，嗰個睇嘅呢個判斷係準啊，中國就唔會多次係反對歐盟啊，係對中國嘅入口汽車加關税啦，係咪啊？所以傻噶嗱，呢啲系发紧梦做人。所以咧，以德国为首嘅欧洲呢啲经济智囊，我话佢冇用就系咁解。佢哋有好多盲点啊，喺20年前错误嘅判断，而家咧系话啊，我哋又唔加得关税，一加关税咧，只会逼得中国系自力更生。啊，你都傻啊！中国嘅经济实力唔系靠你封锁佢啊，吓嗰个用关税封锁佢而令到佢增加内需啊。佢嘅經濟實力係來自佢入嚟啊，你賣俾佢嘢，然後佢拆開，然後攞你嘅技術啊。喺 Tesla 嗰度又係啊，喺你 Benz 汽車嗰度又係啊，所以呢班蠢豬啫。我睇幾班報呢啲報告咧，我得啖笑啊。 嗱，政治新聞嘅宣傳咧，不能夠盡信嘅。嗱，關税的而且確對於中國嘅製造業咧係好大影響，同埋令到佢失業率上升得好犀利。因為你在網絡上面你見到很多一些民間拍的抖音或者小紅書大量的人失業，不要說那些年輕的大學生，還算上了年紀以往願意入工廠所謂的血汗工廠工作的民工現在都找不到工，很多在河南出了去江浙上海一帶的工廠想找工作，發現那些工廠執笠的執笠，關門的關門，甚至啲上萬人嘅大工廠全部咧都縮細個規模，啊，剩低可能1-2千人嘅工廠，咁全部呢啲咁嘅情況咧係好普遍發生喺中國沿海嘅大城市。嗱，依啲咧你會見到喺中國官方咧裏邊係唔會提唔會報導，佢調轉永遠喺度講緊咧就佢哋個內需點樣好啊，跟住嗰啲夜市啊點樣繁盛啊，跟住咧點樣咧就啲人咧就係出去消費啊。呢啲係佢哋嘅政治宣傳，實際上其實中國嘅內需已經係年年喺度萎縮緊，再加埋其實嗰個失業同埋就業率低嘅情況之下，即係失開工不足咧，根本民間嘅消費係好衰弱嘅。 嗱呢樣嘢咧，就西方咧就唔知道，同埋咧佢哋咧而家咧仲以為咧嗰啲政治中國嘅政治宣傳覺得個經濟實力啊，咩太陽能板啊、汽車好犀利，但係實際上咧，而家已經加埋如果美國 Donald Trump 嘅關税政策咧，係會對中國產生好大嘅影響嘅，依點係事實。 係。 咁仲有，其實喺佢哋即係西方人嚟講，我相信佢哋特別係譬如話德國咧，佢唔會唔知道咧，即係中國用緊乜嘢嘅招數，只不過佢哋嘅即係政治嘅人物同埋佢哋嘅商家咧，係謀取一個短期嘅利益。呢、這個短期利益咧，可能通過好多嘅好處回扣啊，又或者款待啊，甚至係程式啊，去令到嗰個交易咧成進行。因為政府的補貼咧，令到中國的公司的競爭力大增，所以在個價格上邊咧，佢一定係冇得競爭嘅。嗱，依種咁嘅情況咧，西方是會知道的，依啲點會不知啫？但是因為那張單平的時候，他哋能夠獲取更加大的利潤啊嘛，或者在中國嗰啲分公司啊，亞太區嗰啲 CEO 啊，嗰啲總監啊，全部領緊年年好多嘅分紅啊嘛，依啲全部是利益嘅導致佢哋。啊，唔睇一個長期嘅後果，咁而家只不過係要找數埋單啫，依種情況。 所以今日咧呢一集我風雲局要將德國啊裏邊呢啲經濟專家提出佢叫歐洲改革報告書啊，裏邊要講出嚟咧，係嚟到暴露佢呢啲咁嘅精英嘅盲點。啊，佢除咗哀鳴話點解歷屆嘅德國政府冇預早發現今日嘅結果，佢竟然就反對咧就對中國入口加關税。他說中國你要對加關稅呢，只會迫使中國呢增強內需，但他完全對中國經濟的結構不了解。中國現在內需呢是為什麼是疲弱不振，就是因為外資撤出，就是因為呢外面的企業走，這個第一。第二就是因為他那個房地產泡沫經濟爆破，是搞到很多人呢是過去十年呢是登上這個叫炒地和炒樓的泡沫末班車，破了之後，他繼續要供款和爭銀行錢，所以那個內需就下跌了。這個跟歐洲對中國的入口汽車加關稅完全沒有關係，是吧？ 嗯， 所以這些報告書一看就知道很業餘。為什麼他說反對歐洲對中國加關稅呢？他裡面的潛意識就是因為 Donald Trump 帶頭加關稅，所以這些歐洲經濟精英仇恨 Donald Trump，所以咧，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贊成。Donald Trump 加關税，我哋千祈唔好學佢加關税。呢、這個先至係呢班歐洲精英裏邊嗰個盲點，係咪啊？你上網睇下呢一份報告啦，好好笑嘅。我覺得佢係笑話嚟嘅。嗱，當然你話 Donald Trump 而家嗰個政策咧，亦都唔係新嘅。我哋睇翻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咧，嚇、這個美國亦都帶頭加關税。佢咧係呢個咧係形成一個所謂嘅叫經濟安全島啊，就係、是、將美國咧係建立自己顧自己嘅。嗰時有個 term 叫 Island of Economic Safety， 就係經濟安全島咧，我唔理你啦，我有我安全島，你有你自己搞掂。嗰陣時咧就搞到北歐咧就自己咧成立一個叫奧斯陸組織，就既然係咁啊，瑞典啊、挪威啊、芬蘭呢三個國家，佢又冇太參與太大嘅工業化。啊，咁點咧？於是我哋三個 group 加埋，係用我哋嘅農業經濟嗰個出口嘅實力咧，我哋大家諗下點樣去團結。佢一個 Oslo Group， 奧斯陸組織，係嘛？同埋而嗰陣時呢個就係經濟安全島，而家都係經濟安全島噶。嚇，而係英國而家點解一籌莫展咧？佢揾唔到自己嘅經濟安全島群啊！嗱，佢而家咧係出咗歐洲，唔出咗歐盟。由美國嗰度又唔鬆佢，佢揾唔到個大後方，佢中間咧唔嗲唔掉。本來英國如果你爭氣咧，你一個英聯邦喺度啊嘛，你喺可以拉攏英聯邦嘅國家、非洲啊、亞洲啊嚟到啊，係建立你自己嗰個經濟安全島群啊嘛，佢冇做到嘢。另外西班牙你面對整個拉丁美洲、墨西哥啊啊呢啲危地馬拉啊、巴拉圭啊，講西班牙語系嘅。20年前，你西班牙如果高瞻遠瞩，就應該拉攏全球，包括拉丁美洲嘅西班牙語系嘅國家，係建立你自己嘅經濟安全島群。即使係葡萄牙， 在大西洋对岸有一个巴西，同文同种讲葡萄牙语。就是为什么呢？巴西这个西班牙长期呢就是左翼的政府，左派左仔是最懒的，上台呢在讲大爱，在讲这个日落的时候呢，在呢唱歌听音乐和吃海鲜，是完全不作为。所以现在呢就全部企晒在这里坐艇，就一忽一忽四分五裂。所以你重温翻个现代经济史，你看到呢这些愚蠢的行为以前出现过。最尾点啊，打仗咯，咪第二次世界大战咯，1000%噶啦。你唔想打， 系成个欧洲 推到你一定会 暖风吹得游人醉嘛，直把杭州作汴州嘛。譬如你提及葡语系嘅国家，其实中国咧已经埋咗手啦，佢通过澳门啊。去搞嗰啲葡語系嘅一帶一路啊嘛， 係啊， 係咁就建立一啲叫做交流商務，咁依部分咧當然係收靚啦，或者叫做啊 嗱 揾掩制啦， 嗱 更加唔好講匈牙利啦，匈牙利已經第一個啦，係咪先啊？之前嘅意大利啦，亦都係，不過而家個政府唔同咗啫嘛，咁所以喺依啲地方咧嗱，見縫插針啦，或者喺個歐盟裏邊咧揾一啲合作夥伴啊，通過依個方法。咁啊，免除咗一啲關税，亦都將嗰啲電池廠啊、電動汽車嗰個太陽能板生產就搬咗去依啲國家嘛。匈牙利已經係啦，係嘛？比亞迪已經喺裏邊設廠啦，啊，咁啊，所以嗱，依啲咧就係成個歐盟國家咧，表面上同團結，實際上咧裏邊咧都係各自逃利，或者各自咧喺中國身上邊攞好處。咁啊，攞下好處咧，當然就係要付出代價咯。 嗯，你看看中国咧，假假地宣称利用澳门啊，系要咧连结啊世界嘅葡语国家，做唔做得成一件事？但系咧佢知道有咁嘅必要。你睇葡萄牙系嘛，系一事无成。呢、这个职位同埋呢个呼吁应该由葡萄牙里斯本系发出，佢哋系唔会出声。西班牙固之然，所以呢班懒鬼咧，而家咧系终于为过去。千禧年以來的懶惰付出代價，是抵他死的。而中國啊，殺斗成兵，兵臨城下，啊，然後呢在這裡五鬼運財，偷偷摸摸，老鼠偷油，螞蟻搬家，到今天呢一覺醒來，如果隔離佛遊記，啊，發現這個巨人被班呢小人國那些將手啊手腳用繩綁到實在，就抵他死咯，是吧？啊，現在你在罵 Donald Trump，你只不過是發泄啫，阿 Trump 係撲街，阿 Trump 係極右，你咪鬧咯。你鬧佢100句啊，係唔會令到你自己啊係可以重新可以做人嘅。除非你聽 Donald Trump 講加關税同埋向軍國嘅經濟嗰度轉化，咁你又話極右啊，係嘛？如果唔係你咪坐喺度咯，得咩都唔做唔緊要，你坐喺度啊。坐喺度咧，繼續咧係等中國啊，係接管啊，係呢個德國嘅經濟，令到德國成為第二個英國，係咪？你又眼白白睇住喺度啊！你俾佢加咗入世貿噶嘛？到咗世貿，佢而家今日都仲係啊，係用一個國營補貼嘅方式啊，嚟同你打矛波喎。你點啊？而家 Donald Trump 就話退出世貿，同埋另組一個世界貿易組織。咁你憎 Donald Trump 啊？又反對？啊，唔得噶！呢、這個我哋仍然要世貿個組織噶，係仍然要同中國保持對話噶。世貿仲裁，你咪慢慢拖咯。中國 don't give a shit， 你走去投訴，你慢慢嗰度仲裁啊，係咪？慢慢喺度排其心。你出嚟嗰個裁決，中國不承認，我照樣咧係做我嘅嘢，係嘛？固態復盟又好啦，依然顧我哋乜國際海牙法庭，你夠仲裁啊？嗰個南中國海嗰啲乜噶？九段線 中國睬你都傻， 睬你都傻啦。所以咧，習近平喺呢方面嚟講你唔好理佢對其他嘢有咩嘢。佢呢個堅持咧，就係睇準你歐洲同美國啲左翼精英啊，裏邊嘅傲慢、愚蠢同埋懶惰。呢、這個三級底，記住係我話嘅嚇，對住佢落刀。所以咧，佢幾大都唔會做多一任啊嚇，佢會一路連任落去咧，學普京咧。是看着你死，啱唔啱啊？所以现在你这个欧洲的改革报告书就出出来一计数，哦，原来呢是2019年是中国全国国家机器对于它国内的工业生产的补贴呢是超过多少啊？2200亿欧罗。 係嘛？啊，2022年啊，呢個咧國際貨幣基金會都認為係嘛？中國而家國家機器補貼嘅產品咧出口咧係主要係喺化工、機械、電動汽車同埋金屬，即係鋼鐵啊、鋁啊嗰啲。係啦，你唔係今日先發明噶啦，你眼白白啊睇住自己啊！你的對手就打矛波，你不敢出聲嘛，是吧？有個麥克萊夫人嘛，然後大量接收難民嘛，說接收那些中東難民可以是加入是德國那裡做工廠的廉價勞動力，工廠呢？工廠去了哪裡？你現在執曬啦，因為你的汽車工業已經是失去競爭力啦，是吧？現在中國的電動汽車已經兵臨城下，你還開什麼工廠呢？你仲要嗰啲 Muslim 嗰啲卅几岁入去开咩工啫？系嘛？就麦克莱夫又俾人踢爆啦！新冠状病毒你明明知道系来自实验室，你又唔敢出声，因为惊冒犯中国啊嘛？系嘛？嗱，你睇下呢个叫德国病啊，就要知道点解咧？今日欧盟变为欧盟病夫嘅原因啦，系咪？ 仲有啊，佢哋唔知道咧，中国人咧啊好聪明噶，譬如话咧 Temu 呢啲咁嘅网购电商啊。就是利用他們歐盟這些包裹的灰色地帶，在某一個價值好像大約是說二三百歐羅，就是免稅嘛，就是通過這些小包裹將大量的中國貨品螞蟻搬家或者化整為零就進入了歐盟裡面。你不要看一個包裹，但是每日每年有几多千千万万的包裹通过这样的方式免除了欧盟的税务，同埋咧渗，即系咁样去渗入咗佢个市场里边。咁呢啲咧，亦都系会造成个无形嘅经济损失嘅。 你点会有制造业咧？系嘛？ 系啊， 你嗰啲咁嘅人口喺度一味咁咩喺度瞓喺度咧，系玩抖音，然后用 Temu 系咪？系嘛？然后咧，你电动汽车啊咩太阳能板全部 Made in China。然后另一方面你就对着俄罗斯，你就买佢嘅天然气，你点会有生路啫？啊，你喺度一味话叫撑啊，我撑你啊，泽连斯基我撑你，有鬼用咩？你咪日日喺度继续诅咒 Donald Trump 咯，你咪继续闹咯，系嘛？闹下闹下，你自己继续沉沦啊！所以咧睇呢场好戏啊，到而家中场总结咧吓，令到我咧系欢欣无限，睇住呢啲蠢人喺个痛苦里边哀号咧。实在令我非常之心凉。好啦，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睇《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请加入我哋风云会，拜拜。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為在海外和香港很多身處 Trouble Water 的朋友啊，係嘛？同佢哋搭一條橋，令到佢哋咧成為一種慰藉啦，係嘛？ 眨下眼，鳳雲谷嘅訂閱人數已經超過咗400,000啦！感激海內外嘅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為咗回饋大家，我哋已經進一步加強鳳雲谷嘅內容。而家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嘅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嘅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同埋爆 Sir 会以轻松嘅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仲有收费会员专属嘅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以前嘅香港人咧，嗰阵过嚟咧，有决心同埋佢知道自己做紧啲乜嘢。即是一个政治决定来的，我大胆地说。 司纪贤现在这个这样教法呢，他是一个够落手够辣的人，对他自己没有好处。因为呢 他完全不提这一次暴动的 root cause， 相信国际间都很注视黎智英案和47人案是怎样判。 那我们那时预测到跟着发生的一连串不幸的事件，不是先知，只不过是少少历史的经验和一种判断，就叫人呢就不要继续下去、啊、见好就收，或者叫做 留有用之身。 留有用之身 在某种程度上十步揽炒现在在实现。 我记得你一集呢突然间你很认真去反问，我不记得前面是什么，你是反问，你们现在是革命吗？ 是啊， 是革命早点出声啊。